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困难人口嘅生活状况都唔会有错啊。 嗯， 即系。啊，点啊？未讲之前都要交代下先嘅，系嘛 ？OK， 唔系嗰啲咩乜嘢？ 唔系拉布啦， 即系原来我哋可以开咧啊，唔使，我直接喺节目嗰度一路讲讲落去就会讲到 OK 嗰度噶啦。 嗯 ，OK， 咁啊冇唔拉布住，我可以留翻尾先拉布噶嘛。 吓、 嗱，即系上几个啦吓，咁啊讲下困难人口咧。就即係我哋講嗰個算得小新生啦。咁、就其實因為最簡單啦，因為早兩日呢我又同阿大的就出嚟食飯，佢攞佢買神山虎。咁、順便因為佢要去湖南玩。佢、可以講少少大力先。都唔係拉布嚟㗎。 都係 戰艦嘢嚟㗎。阿、大的呢就跟咗個團去撚到湖南。咁呢就玩三日。係啦，唔知邊度三日四夜。 湖南 係 得長沙嘅喎，屌、 玩三日四夜嘅湖南高鐵團。 喂，正啊！依家搭高鐵好快喎， 好靚 friend， 幾個鐘嘅啫真係。 咁咧，佢就同我講咗個價錢。咁、因為咧，佢有跟一個團咧，嗰個團長咧、就連搞兩日，好似連搞兩日，就兩日就兩間唔同嘅場、一間場咧都係唱 K， 都係唱，唔去。唔好叫雞咩？食雞咩？ 點知有咩玩法啫？可能高爾夫球咁，你執波妹都得噶。 咁啊唔知啦。咁啊，以阿大的佢嘅講法咧，佢就話咧，佢諗住咧就朝頭早就游山玩水，跟住夜晚就滾一滾水，咁第二朝， 屌你老咩？ 第二朝又游山玩水，夜晚又去滾水咁樣。 屌你！三十歲啊，仲咁嘅年紀，你咁樣玩法真係好撚辛苦喎！ 所以佢咪問咗我買咗兩盒神山虎，係兩盒。 喂，都唔定止個細佬辛苦㗎嘛，大佬你朝頭早又要撲嚟撲去周圍睇景點，夜晚仲有撚力咩？ 即係你咁樣講，咁我可以話俾你聽個結局係會係點樣？佢會取消曬所有朝頭早嘅活動。 係囉，即係斬搞。 睇死佢啦，第一日就可能會嘅，第二日已經唔會㗎啦，或者你聽我好說話嘅。咁啊可以講少少㗎嘛，因為下次佢有機會睇下可以搵佢嚟做訪問。咁佢就話跟咗個團咁呢，咁佢有兩晚唔同嘅卡拉OK。咁呢佢又講啲女。 我去咗㗎啦已經。玩完㗎啦。 未呀未呀佢。 我未玩。 喺節目出街嘅今日佢就啱啱唔係節目出街。錄音呢一日啊，佢今日就 今日出發， 出發，因為琴晚仲係約我喺香港食飯嘅，咁佢而家應該到咗噶啦，頭先已經玩過第一晚，咁因為咧佢喺網上面揾咗個團，揾咗個團長，個團長咧專幫啲台灣佬啊，台灣佬啊，咁啊專幫佢出呢咁嘅團嘅， 哇，都高消費喎，如果台灣佬， 反而唔係好高，即係深圳就可能會高，咁佢唔好高，應該咁講，有一個中價，有一個高價啦。咁酒店就係咁上下啦，同我哋住都係四五百蚊啦，我哋三四百啦，咁上下啦，酒店就團咧，即係兩間卡拉OK都唔同價錢嘅。咁有一間咧最貴咧都係1700啫。個嘢我講個嘢。另外一間咧就最貴嗰件咧就2500。個嘢。咁某程度同我哋去。神獸啊，同我哋去天上人間個價錢差唔多啫。咁如果貴嗰間都係平嗰間，就等於我哋去 橫江啊嗰啲 囉。係啦係啦係啦，去銀鑽咁上下啦，銀鑽咁上下啦。咁呢佢就唔同啲喎，好似我睇咗阿大的俾我睇嗰啲女相喎。嘩，屌你老尾啊， 又得 好難得， 好難得。 即係如果你2500嗰啲，即係阿大的揀嗰件2000嘅咋。嗰件2000呢，如果我睇個樣咧，喺神獸嗰啲起碼得過2500。即係如果你喺神間唔係天上人間啦、深圳天上人間咧，都過2500。嗰件攞係值2500，甚至可能 三都得。 三至四都得㗎，嗰啲女。 好唔正。 係啊，你大家有啊，大的嘅 嘅咩噶嘛？你問佢攞佢約撚咗嗰件女嗰幅相睇下。 嗯， 我見到我見到幼年啊。 嗯， 哇，真係靚，真係我諗佢樣係十八九歲到咯，睇個樣啊。 嗯， 應該可能有 P 過嘅。 嗯， 但真係靚啊，咁就冇搞啦。咁咁啊，大姐就講話，根據一個團都係六七舊。 嗯， 同我嘅團咁上下。但如果六七舊有時間嗱，我咁講啦，如果有時間。譬如真係有返兩日三夜三日四夜啊咁樣即係你網友啦 嗯 喂我都想行一轉因為我係可以攞到呢一個搞團呢、這個搞團嘅人嘅 content 嘅、嗯、我都可以。 其實使乜時間啫依家高鐵唔方便真係兩三個鐘㗎咋。 係。 你真係當你以前冇地鐵去沙井你都兩個幾鐘啦。 去到咁梗係玩返幾日嘅我都覺得係嘅。當然到去到就唔一直玩㗎啦。啊！但系 plan 一定咁 plan 啦， 真系冇嘢玩了。我次揸车翻四川，经过个湖南长沙，真系同深圳二线差唔多嘅，就高楼大厦冇噶，最高十几廿层嘅啫。 O、okay, K， 即系一个工业城镇嚟噶，根本系冇，即系我唔觉得有啲咩值得旅游嘅地方咯。 我总之我唔买而家长沙有啲唔知咩点，梗系啲景点嘅你行下嘅，唔好理佢哋啊。 嗯， 咁我系即系。如果嗱，我仲要加埋而家大的翻嚟，俾份報告啊，俾我係好嘅。 嗯， 咁我都打算搞翻個兩日三夜啊，兩日三夜啊，玩兩間卡拉 OK。 唔好講咁多，佢翻嚟捉佢上嚟審下佢先， 審下佢先。啊，咁啊，因為你知而家阿大的，佢年尾咧就比較得閒嘅，比較得閒嘅，佢好多假要放啊。 嗯， 啊，咁其實有機會可以捉佢上嚟做下節目啊，咁樣 係咯 咩嘅。我心係度緊㗎啦，咁、可能睇有邊啲，可能我生日呢就喺湖南嗰度過啦、 哦、 或者係咁樣咁、okay. 如果網友有興趣嘅話自己諗下好咁俾兩日時間、當然啦你聽到呢最貴係2500 嘅 咁你都預多少少錢啦咁、 嗯 因為我住嘅酒店一定會比一大啲更加會 grand 啲嘅咁可能去到一定去到可能去到500-600㗎啦咁我即係安全啲嘛因為我的指標就是越貴的酒店越安全當然不是的、但是都是一個我的指標來的。 相對啦。 相對啦相對啦。咁如果網友真係預下啲錢預下啲時間咁就未必一定係星期六日㗎啦。咁而家閒日都可能會閒閒嘅咁碌你就準備一下點樣同老婆。 問啫。 唔懶嘅。 過夜好問喎。 唔懶嘅你話呢次要去考察屌你我成日同你講㗎啦去考察。去湖南考察 啊！ 因為佢咯，而家呢個乜撚嘢滬港通咧，就可能整一個 深港通湖南係 咩啊？雙港通咁而家去考察實死實得嘅，你唔肯作嘅就話俾你聽，我哋所有網友要攞藉口去叫雞，屌你都乜計個個覺得係佢哋唔撚出用嘅啫。 嗯 啊，話俾你聽，我可以幫你諗埋，好似阿高佬嗰啲咧，係嘛？即係嗰位網友嗰啲俾老婆夾到咁喂你一樣有機會係用考察嘅名義去睇下嗰邊嘅機場運作㗎嘛。 嗯。 係咪先唔方便帶太太因為全部同事都唔帶太太。 嗯。 咁我唔方便帶你去啦。咁一樣係可以㗎啫。但佢哋當然啦呢一招係留返自己最勾痕嗰時候用啦。你下下都去考察仆街啦。咁就唔就信你㗎嘛。所以係有好多方法嘅、,ok, 咁我知嘅。咁可能我生日會搞嘅話都對我要問一大的啦。咁我就試下諗定啲藉口啊係咪即係我話三月呢就唔知係唔一定等我生日嗰日嘅。可能我生日前生日後都冇所謂最緊要搵個藉口去玩啫。咁可以試下 ,ok。我好撚就想試下。因為佢坦白講我屌嚟屌去。我最遠都屌到韶關嘅啫。我未踏足過廣東省啊。 ok。 話聲我係去過上海係去過北京。但嗰時候我冇滾啊點解人民貴我自己又窮嗰時候啊。咁而家因為而家冇搞團呢係剩返少少錢嘅。咁當然啦你話你食會話啊牛你個撚樣剩返少少錢已經唔肯搞台啊。我講撚過啦。搞台是要你嚟幫手嘛你哋都唔肯幫手喺我哋呢血汗錢度攞出嚟冇咁搵多嘛屌你老味話真係聽。 一集一蚊都唔撚俾 㗎有我有俾嘅都幾開心㗎而家你孩子都見到啦各位網友俾4蚊啦幾開心㗎即係 唔係錢與唔錢嘅問題，係、一個存在感問題啊！有時我自己都拆一啲 存 在感俾自己。 即係有種人哋點樣講啊？認同感 係咯，即係嗱，其實有網友係咁嘅，一次過俾200，嗱、我俾兩年，我俾一年啦，一年我俾，諗下唔好啊，真係屌，唔過癮啊，一蚊，甚至有網友你知啦，佢哋都係搶紅包搶翻嚟噶嘛，冇啊嘛。一毫子都過癮，我都覺得過癮，即係咧個存在感喺度，即係個紅包幾錢嚟嘅咧？啊，屌你，我仆街啊，一個先啊，屌你咯！喂，都過癮嘅，我係覺得，即係其實，即係唉、你哋中意一啲搶完紅包出嚟，留翻少少錢，啊咁樣個集集俾少少，啊，即係我唔係一蚊啦，已經唔係一蚊喎，即係依家刷存在感已經唔係一蚊嘅問題，係有同冇嘅問題。當然你可以集集俾100啦，而家我而家係好撚貪心啊，好似阿唔好話個 Q 仔啊，好似啲老人家咁啊，或者我好撚貪心啊，你俾100我又一集咪得，你俾1蚊一集咪得，幾點都得㗎。但我而家就刷個存在感好開心，其實好開心。即係呢一我個呼籲嗰一蚊集咧，其實我係真係上年係冇呼籲錯，真係。即人係 free， 即精神好多啊！即我覺得嗰種支持力咧，你即以前唔知道人支持你噶嘛，淨係知道聽緊個節目 數目幾多咧？ 你有權可以撳10次噶嘛？係咪先？其實我可能冇真係冇30000噶嘛，係咪先？好似風老總咁樣聽3次嘅， 一集聽三次， 係啊，一聽3次嘅，咁瓜得啦！而家一集得3次，我當然可能都10000多嘅啫，咁即係嘭一聲唔見。但是你有呢一蚊啊、一毫啊、一嚿水啊、10蚊啊、4蚊啊，喂，真係屌你咯，唔係我真係覺得好有存在啊！即係呢個實實在在係一個聽眾嚟噶嘛，咁所以咁咧，而家改啊！即係當然你曾經俾過100蚊嗰啲，你可以唔想再俾嘅。但如果你俾過100蚊嘅話，都俾啦，唔係我唔係要你100，唔係 以後1-2蚊都得㗎啦， 1-2蚊都得， 你總之個個禮拜俾， 個個禮拜聽完就俾，你唔聽唔好俾，唔好俾，唔聽唔撚好俾，聽咗俾。少少都俾，我覺得好有意義啊！唔知點解， 五毫都殺 。 總之你有呢個動作就得啦。 呢個動作得啦。啊，即係其實，喂，坦白講啊，我係同我有互動嘅。我越有 power， 我做節目就會越好。係 呢個 係。當然喺我病病底，我做得差啦。早輪咪病得好撚緊要嘅，感冒啊嘛，咪做得好差咯。即係好似吳姑妹嗰日個幾撚 fit 啊？嗰日。仲啱啱屌完啲，梗係 fit 啦，係咪先？咁啊精彩啦，係咪？其實日有咁樣噶嘛。即係其實我個節目好唔好聽，我要負好大嘅責任，但係網友都要負一啲責任嘅。你俾個存在感我 ，OK？ 好，唔講呢樣，講翻 困難人口， 困難人口。咁啊，當然啦，即係臨近年尾啦，係嘛？咁啊，其實都唔算年尾，因為都係12月尾啦。咁你知我邊日㗎啦，係咪啊？佢上個禮拜啫嘛，好似係。咁啊早輪咁啊即係再上個禮拜之前早少少咁啊其實呢就喺個討論即係佢貼咗一啲唔知乜鳩嘢出嚟嘅咁啊好似話係同個姊妹過生日個姊妹唔知做咗啲乜撚嘢咁啊佢就話你永遠都冇咗我呢個朋友佢貼咗呢一樣嘢咁啊因為有留意咁你知道我係一個好撚白嘅人嚟㗎啦我即刻問佢咩事啦咁原來呢困難人口呢就咁佢有個姊妹生日咁去咗卡拉 OK 玩一齊嗰啲正當嘅卡拉 OK 啲兩排式嘅咁當然啦咁佢個姊佢個妹妹佢嗰個朋友係個妹啦即係口講口噏嗰啲啦即係我話阿陸兄弟口噏嘅啫因為你我哋唔係真生㗎嘛 ,ok, 咁佢有啲妹啦咁呢我又問佢做咩事呀、因為我見到佢之後開頭呢就貼啲卡拉 OK 唱歌嘅卡拉 OK 上都幾多開心㗎嘛咁跟住呢將嗰兩張卡拉 OK 嘅視頻就刪撚咗你以後都冇咗我呢、這個永遠徹底抹走我呢個朋友啦或者徹底抹走我 絕交啦 絕交咁一聽佢做我好撚著弱㗎嘛問啦問咩事囉咁原來呢就大致上啦佢就話好唔開心咁因為呢佢同個姊妹呢慶咗姊妹生日,ok, 咁個姊妹當然有男朋友啦但男朋友嚟咁佢當然有咗其他男性嘅朋友啦佢其中有啲男性嘅朋友就睇中咗困難人口就同困難人口個姊妹講喂屌你老尾俾錢執制得唔得咁個困難人口 個姊妹， 個姊妹即刻同困難人口講。 係。 咁今時唔同往日啦，困難人口。 嗯。困難人口已經埋街了。 已經埋街，而且坦白講啊，呢、這個所謂姊妹係唔、知道困難人口曾經喺聖 X 堡做過嘅。 哦 ，OK。 有好多都係啦，甚至小豬嗰、那個。即係沙井啊，小豬啊，小豬嗰個同屋主啊，一齊瞓咗嘛，佢哋一房兩廳噶嘛，唔係兩房一廳噶嘛，佢個同房都唔知道小豬做乜嘢㗎。 嚇唔係嘛？ 係 啊，因為阿小豬咁樣同我講噶，咁樣同我講， 咪估都估到啦，屌你咁夜媽媽八九點七八點啊， 你記唔記得？九月有一次我去咗神秀，去咗沙井玩啦，嚇、咁啊變咗因為嚴打關係。過夜變一 Q 嘅，我係曾經同阿小豬講話，我去可以去到去屋企瞓嘅。跟住佢話我有個姊妹喺度唔方便啊，佢唔知道。所以佢咁講啦，即係證明佢係可能佢出嚟做雞又好，做咩佬係唔會俾你知嘅。可能話咧、我係做 夜間 啊，或者係夜班啊，或者可能係啤酒妹啊，可能或者自己做 DJ 都好，係唔會話自己做雞，同屋主都唔知噶。咁呢個姊妹係唔知佢係翻過食 X 寶啊。但係。但呢個姊妹就夠撚僵， 去問 、其實某程度大家可能知道佢估到啦，估到啦。但係 困難人口面皮薄， 今時唔同往日啊嘛。而家坦白講，我約佢都好難噶。我成日俾佢放飛機嘅、但係放個飛機方法就唔係好飛機嘅啫。即係我約好個星期五，突然間個星期五，譬如我星期四約咗個星期五，佢星期五話唔得閒。突然間話唔得閒，我訂好曬酒店㗎啦。佢話唔得閒，跟住會改星期一㗎。其實試過好多次啦，你見到已經無啦啦會星期一過嚟又話星期五嘅咁樣啊！你實呢樣就呃你唔到啦，你可以做證啦。咁加上有好處咧，我住聖 X 堡咧就唔使即刻俾錢啦。唔使俾一次咁我可以 即係取消， 即刻取消就延翻去星期一，仲平啲添。仲平啲添，咁啊即係取消佢再延講，我冇所謂啦。所以咧，即係點樣講咧？即係證明咗一樣嘢，即係我估咋，阿困難人口咧，佢就攞可以做正行，都唔肯揾你阿牛噶啦。咁即係攞你1,300蚊，即係買鹽都唔夠啦。坦白講，係咪先？咁但係咁我傾咗一輪啦，我就同阿困難人口講，都係嗰啲文字上嘅嘢咯，我唔好記得好清楚啊。跟住哎呀，唔使。咁難過啦，係嘛？ 佢就係嬲咗呢樣嘢，就係因為嗰個姊妹問佢呢樣嘢， 問佢呢樣 就嬲咗啦， 就嬲撚咗啦，跟撚住就 咁都唔使絕交啊！ 你當我係雞？你當我係乜嘢？我當你姊妹，你當我係雞？佢好強烈表示咗佢呢個感覺。當然你問我對困難人口係乜嘢？我當然我對困難人口係雞啦。佢同我講我唔會咁嘅咩？但佢自己俾我嗰個感覺，你係我朋友，你當我係雞，我哋從此冇朋友做，就係咁樣啦。咁當然啦，佢話算啦，我話算啦，我算啦，唔緊要啦。不如我即係佢就喺度嘢咯。啊，聽日出嚟唱 K 啊，聽日上嚟揾你啊。跟住佢都話好，咁我即刻訂。订房啦，就订咗房噶啦。跟住又放飛機，真系放飛機。佢点样讲咧？佢话我好唔开心啊，我想唱 K。我话喂，唱 K 得我一个唱啫，系咪先？我话唔得啊，唱唔到 K 啊，我可以食饭睇戏，但系唔唱 K。跟住过咗一轮，佢跟住佢就话，唔好意思，我唔得闲。跟住话我改期咯。照旧改星期五，可以约嘅星期三嚟嘅，我唔知几时啦，日子我约嘅星期，再约嘅博嘅星期五嚟噶嘛，咁我应该系星期三约佢嘅，跟住我话佢，不如星期五咯，咁但我一再俾个时间佢咧，佢就话都可以嘅，咁就得啦，咁我话即刻订酒店啦，一订咗酒店，跟住佢又留言咯，即系其实我。即系已经过咗几日噶，过咗几日噶啦。我星期五入住啊嘛，咁我星期四订酒店啦，我订咗酒店啦，又升 X 堡啦。咁跟住困难人口咧，就因为你知我好中意噶啦，订咗酒店，咁跟住影翻张相，我订咗嗰间房，我俾你睇啦，我订咗房啦，你所以你唔好放飞，唔可以放飞机啦咁样。咁跟住啦，困难人口就同我讲，佢话其实咧。 而家咧，我上呢間酒店咧， 嗯， 我要俾錢嘅， 嗯， 即係因為點解咧？嗱，佢嘅意思就係、是、佢星期四晚同我講嘅，佢就話咧、嗯，原來以前喺食 X 寶做， 嗯， 就登記咗， 嗯， 個媽咪知， 嗯。 原來咧，我之前嗰兩次喺聖 X 堡咧，都同阿困難人口去噶嘛。 嗯。 啊，咁困難人口都會登記噶嘛。 嗯。 咁咧，佢媽咪咧，佢而家記住啊，困難人口已經冇做噶啦。嗯。OK， 個媽咪係問佢攞翻個茶費啦。 嗯。 啊，個茶誒、 提成啦，提成啦， 提成啦，攞翻提成嘅。 嗯。 咁可能困難人口以前都唔知嘅。 嗯。 啊，係早個媽咪問佢。即係媽咪會知道困難人口係去過食 X 寶兩次，佢就問困難人口攞翻咁，即係佢媽咪實知道你去食 X 寶瞓覺做乜嘢㗎啦？唔通你自己喺龍崗住會自己抌錢租間四星級酒店自己瞓咩？你唔會㗎嘛？咁所以媽咪就知啦，就問佢攞翻個提成。咁困難口就真同我講話。而家原來要俾翻錢個媽咪啊！咁我諗住，唉，我真係同佢講話轉地方咯，咁不如轉去銀 X 嚇銀轉卡拉 OK 嗰間維基咯，咁佢話喺邊度嚟㗎？我俾個地址佢㗎嘛，一六約乜乜乜乜，佢話哎呀唔好識佢，咁啊算啦，唉，仆街話得啦。个提成我俾啦。 佢地铁站电瓶车都识去啦。 佢晕浪啊！哎呀，最捻仆街嘅晕浪啊！咁唔系我唔会嗌佢去圣 X 堡噶，我嗌佢嚟罗湖噶。你个好中意圣 X 堡咩？我觉得你折腾好过我折腾啊！我前年俾车费你买你个折腾啊，我舒舒服服啊，冲个凉先唔好系咪先？系咪先？咁我話唉、哎、算啦，唉咁算啦，咁我俾嗰個提成我俾啦，即係舊水啫嘛，我俾埋啦，咁照舊我俾埋啦，咁冇嘢啦，咁照舊啦，因為佢要翻工啊嘛，咁約咗佢咧就成九點，咁佢先至嚟到食 X 寶，登記啦，跟住又係行翻出去佢公司樓下，嗰食串串。 Okay. 幾好食㗎間串串幾好食㗎，但當然呢冇我哋羅湖食啲串串咁正啦，都幾 ok 㗎，咁又食串串啦，咁食串串呢，咁因為佢太夜呀，九點鐘先嚟，就仲正，連氣都唔得使睇，食完串串跟住就 上房 行返去啦，哇漫步啦，因為喺一個嗰間商場呢，佢唔係喺聖 X 堡對面嗰個商場啊，喺聖 X 堡對面嗰個商場，仲要後面都有個商場仔啊。佢就喺嗰度做嘢嘅啫，嗰間串串就喺嗰度嘅啫。咁喺度食完之後，我慢慢行，經過個天橋咁啊，行翻去聖 X 堡咁啊，咁啊卜嘢啦。咁啊去到就唔使講啦。咁啊，即係你打冇係成日講啦，因為你阿困難人口都好敏感㗎嘛，又係以前節目講過嗰啲，你自己炒返嚟聽啦，唔好又重複再重複啦，咁又係啦，咁又係即係佢太撚即係太撚敏感，好玩，我次次都好快就兩 Q， 好快就第三 Q， 咁當然啦，咁其實而家錢呢我就係預備1300蚊嘅，咁我就咁做完之後啦，咁我將1300蚊放喺張台度啦，咁台因為佢而家你放個 bag 㗎嘛，咁我喺張台度放個 bag 呢，我就將1300蚊放咗喺佢 個 bag 隔離啦，跟住呢自己就打開個微信，咁過咗300蚊俾佢，一次100，因為上兩次佢俾咗㗎嘛，我俾返次，咁呢一次都要俾㗎嘛，又再俾啦，咁跟住我就同阿困難人都講下次幾時啊咁樣，佢話下次啊你要等我過年 我知道要返下。 係啦。咁佢俾我嗰個感覺呢，過年返唔返嚟 都成問題。 都成一個問題。因為佢講真佢呢次係好唔開心。同佢呢個姊妹鬧返咗係好唔開心。咁而且坦白講啊，做個咩彩妝妹搵幾多啊，又要俾人趕。 係 先，而家好似我聽啊，其實我呢啲普通話唔係好叻，佢加上佢講嗰啲普通話又加埋佢啲 邊度鄉下， 我知喺邊度鄉下，冇問過。 Okay. 其實我問過，我唔夠幾多咗。咁喺普通話又唔係好聽得明，咁我知道佢而家係同 幾個人啊， 嗯， 係住緊一間洋樓， 嗯， 夾錢租啊， 嗯， 即係我諗都可能租咗個一房一廳，四條女瞓啦，可能， 嗯， 可能有啲瞓廳啦，係咁撚樣， 係啊，佢哋好多都係咁噶啦， 啊，咁啊嗰咁樣即係你要住嗰啲咁嘅洋樓，你先至誒唔先至唔俾唔受拆遷影響啊， 嗯， 啊咁啊可以做翻個中端嘅人， 嗯， 中端群眾啦。嗯咁，嗯，成班中端群眾就哇咁，其實都幾撚慘啊！租間一房一廳，可能係五六條女住，嗰， 嗯 那個密度咧，仲比以前咧做低端人口嘅時候仲撚慘啊！咁， 嗯， 我見到我聽個意思係大概咁上下啦，因為其實我唔好明白，即係唔係好聽得好清楚嘅， 嗯。 有啲聽得到，有啲靠估啦。咁， 嗯， 其實唔中都八九成噶啦。咁佢而家就係咁樣，但係咁嘅生咁啊咁嘅生活。喂，真係好冇人道啊！喺， 嗯， 深圳，哇！你住嘅地方細少少，你都覺得自己好低端㗎啦，係先？喺香港我哋就慣啫，係， 嗯， 先？香港我哋瞓一張床，我啱啱講我瞓嗰張牀三尺六，咁， 嗯， 樣細嘅啫。我瞓咗，我呢度你睇我淨係一張牀都六尺四啦，兩張床啊！話俾你聽啊，即係我細張啲牀我都唔住啊！即係咁佢哋諗法都一樣。 嗯， 喂，我咁辛苦嚟到深圳住个地方，哇咁撚屈質， 嗯， 我屋企个天台晒棉被都得啊，话俾你听，佢咁计咧，佢係好似好唔撚想喺深圳生活，而且佢人工真係好低， 嗯， 即係我俾1300 ,ok, 基本上就等于佢差唔多一个月嘅人工， 嗯， 因为佢係学緊师，佢係冇一个正式嘅人工嘅， 係2000-3000嘅咋嘛， 啊2000-3000嘅咋，咁我幫佢， 可能冇添，如果你包食包住。 我唔包食唔包住添啊！而家啲學師唔包住添啊！啊，你要搞曬呢咩證嘅自己齋翻工，可能包一餐食嘅，咁， 嗯， 住你自己搞掂啊！咁， 嗯， 佢咪住喺嗰度附近，唉，住啲我咧，唉，都叫私人樓， 嗯， 但係就好多人住，咁啊佢咪咁啊， 劏 唔撚慣啦， 類似劏房 啊，係啦，唔撚慣啦，唔開心啦，咁啊喺咁啊我。當然啦，佢而家未走嘅，佢未走嘅，咁我可能過兩日走。我當然係好希望一月仲可以揾佢啦，趁， 嗯， 多次再幫補下佢啦。即， 嗯， 就咪意思，其實出於一個就想幫補嘅心嘅啫， 嗯。 因為00後會約我噶嘛，會約我影相噶嘛。 嗯 啊，呢次佢跟住落嚟嘅一月係佢啊，00後仲係重點嚟噶。 嗯 啊，但當然啦，我唔知佢會唔會褪態啦，佢會唔會考慮清楚唔撚制啦，係咪先？啊，我唔知嘅，但係一月咧就係00後嘅目標重點。嗯咁如果困難人口係想玩嘅話咧，我都會主動嗌到佢一次， 嗯， 因為講真的又冇搞團，如果唔使搞團嘅話嘅話，咁我又慳翻啲錢，又可以玩一玩喎，咁啊 OK 嘅喎，咁啊當係啦，呢次冇乜屌閪報告啊，費事啊，因為出十次，咁下次都係噶啦，一講困難人口就唔會有咩屌閪報告啊， 嗯， 但總之都一樣，你睇翻以前嗰啲 key 佢落嚟，啊你自己中意佢 key 佢落嚟。咁一撚樣， 嗯， 真係好撚好啦，好撚敏感， 嗯， 波邊都有雞皮嘅，好， 嗯， 撚過癮呀，啊，叮嗰度有雞皮，好一齊過癮，就係咁撚樣啦。咁， 嗯， 啊，又咁嗌啦，老公啦，而家唔夠膽唔嗌老公啊，老公鬧撚到好撚多次㗎啦。咁， 嗯， 啊又 OK 啦，咁都係嗰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希望網友就下個禮拜再見啦，下個禮拜講乜嘢未知， 嗯， 啊。咁啊阿碌應該翻咗嚟啦，我哋如果有團搞就。跟個團啦，冇團搞就應該又係00後啊，可能係一個元朗團啦， 啊， 亦，都可能係呢啲咁嘅困難人口嘅最後晚餐啊，咁樣我未知啊，咁，希望繼續捧場啦，咁，亦都希望 一個禮拜捐一毫子都好啊， 都好啦，神山虎你繼續買啦，記住啊，係，差唔多我諗啊，係呢一排就會加價㗎啦，因為我知道。至少總之有嘢，佢啲人嚟加我，我實加你啦， 嗯。 再加我要加價啦，入定少少啦， 嗯， 多少少唔啦。我唔係貪啊，因為你入咗，你又會遲啲先買嘅咋。喺， 嗯， 我嚟講係其實冇乜著數嘅咋。 嗯， 啊，所以咧，但係講真，喺加價之前入多少少貨咯，係咪先？咁， 嗯， 我都會盡量啊，喺過年嗰時候都會入多少少貨。咁，都唔好理我擲咁多喺後期啊嘛，係咪先？咁啊。大家識做 ,ok, 咁節目時間真係差唔多啦啊咁鳩噏都鳩噏到成30分鐘好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啊差唔多新年啦未到新年咪唔係講住啊咁啊下個禮拜返嚟再傾拜拜， 拜拜。